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與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第三節回來就繼續憤怒的時間。那就曼聯那場，很認真講啦，都要講一講雲佩斯的問題啦。咁傑斯就嗰日同阿馮總就我頭先都講過啦，就話賣雲佩斯鬧咗雲家先，冇錯，雲家責任嘅。但係點解我哋會咁憎雲佩斯呢一刻？其實係言而無信咯，我覺得。係，其實我哋係憎呢四個字，言而無信。 三個字 咩？唔係。四個字。咁咧，點解我要咁講咧？因為其實雲佩斯喺走嘅時候，佢網上面嗰篇聲明話，無論日後發生點都好啦，我都係會好尊重阿仙奴嘅。即係呢一個係佢第一次嘅聲明。 嗯。 第一次 ，OK。跟住第二次係幾時呢？第二次係真係轉咗會之後又出現一次嘅。我記得 Sky Sports 係出現過嘅，就話我雖然我而家曼聯人，但我都經常睇阿仙奴比賽㗎，點點點啊。我依然好支持阿仙奴点点点点点啊，好尊重，好 respect 啊之类嘅嘢。好啦，第三次，上年对阿仙奴主场入完波之后，虽然佢话佢自己冇庆祝，但其实佢好似有同人揽头揽颈，你唔知点啊，或者啲队友过嚟点啦，佢都话 respect 阿仙奴。即係佢話佢 攬頭攬嘅都冇乜問題， 唔係最緊要，最緊要就係佢有兩次嘅 statement 當中係有一個字好緊要嘅 forever 佢啲 forever。 但 係 佢今次入完波之後，你慶祝我唔介意，但係你同我講話，我上年已經 respect 咗佢啦，今年唔使啦。我真係戥佢老婆擔心啊！而家雲太，我真係好戥佢擔心啊！ 佢話咧，舊年咧， 喂，你俾咗咁多承諾落去，跟住你同我講話隔咗咁耐啦，唔使啦，得 㗎。佢最攞命就話我上年咧就唔慶祝，尊重阿仙奴，但係啲球迷俾我啲反應唔好啊。OK， 唔係啊，份 statement 咧，唔係份 statement 可能得一年有效期啊， 即係合約咁樣 咧，但係咧。第一年有效期，跟住就話過咗啦，我今年冇出。 即係好似陳冠希當年話隱退咁，無限期。但係其實個所謂嘅無限期，只係指冇呢個限期嘅啫。 咁唔出奇啊，佢同陳冠希都一樣噶。 嗱嗱，唔可以咁講。唔好咁，唔可以咁。陳冠希只不過咧係電腦知識貧乏啫。講真，佢唔識整電腦唔關佢事噶。唔係個個人都識整電腦㗎。 唔係，我即係話佢哋兩個都係啲冇乜口齒啫，大家唔好諗得太多啊。 大家諗到啲咩就諗啦。 我哋要 想到啲咩就聯想到嗰樣。 我係搞清楚啫。 都係嗰句，大家諗到啲乜，唔係諗到嗰樣嘢咯。嗱，冇乜嘢㗎。 我崩潰我。我都崩潰啊！ 咪老实讲，我咧佢哋两个真系人渣嚟嘅， 小朋友 陈冠希识电脑唔系人渣嚟噶， 妈妈教一教仔先， 真系人渣，我真系未， 你有咩？ 边 度 同我 讲？唔系我话我啲小朋友陈冠希出事嗰时佢未成年， 唔好意思，真系爹爹啊！我笑到嗨嗨啫， 成年啊嘛， 未 上位肯定未成年啦， 上位未， 我未。 唔系，即系我觉得诶，啱啱认真讲啊，承诺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当初话点尊重点尊重都 承诺唔分享系啊，陈冠希都有 话，我要 off 啦呢个。 其实佢唔系分享，只不过系唔知点解大家多咗咁多朋友啫嘛。 又拉翻佢。 喂，大家多朋友唔关佢事噶。 即系好多人都话你阿仙奴个个走你都屌噶啦，点？嗱呢个真系粗口嚟，佢哋真系咁嚟形容啊，阿仙奴个个你都屌噶啦。咁你做乜特別針對雲佩斯啫？第一我成日都話你冇你愛一個人有幾深，第時你會憎佢有幾深， 嗯， 係咪先？同埋阿傑斯成日話叫我哋忘記佢啦，忘記佢啦，你會唔會唔記得你初戀啊？你會唔會唔記得？雲佩斯我夠膽話當初喺阿仙奴啱啱崛起嗰段時期，係俾予阿仙奴一個新希望。即係同初戀差唔多嘅咋，講真。 係。 你係覺得阿仙奴嗰段有個靈魂人物啦，終於。 有個救世主啦。 係啦，同埋佢當初續約嘅態度係點啊？佢都話我季尾會傾嘅，好肯定嗰啲語氣。我季尾會傾嘅，會優先會考慮阿仙奴嘅。 嗯。 即係會講之類咁嘅嘢，但係你最尾去咗邊？你同費格遜 有隊？ 唔係，你同費格遜講，即係而家啲新聞出曬你啲資料，阿費上本自傳就話，其實係一早已經慢慢交涉過。即係你而家你係瞞住你條仔去同第二條仔拍拖，跟住同條仔話喺年尾我哋結婚啦、啊。結果年尾 佢都係仔嚟㗎喎， 年尾分手 結婚，係同第二條仔結， 同第二個結婚啊， 係同第二條仔結， 係咪先？跟住你仲要話其實咧，之前我好中意呢條仔㗎，我到而家我都仲睇緊呢條仔啲嘢㗎，即係咁咯。但係你而家你同你條仔一齊拎把刀劈住以前嗰條仔嘅時候，你之後慶祝？你有几爱呢条仔先？我想问。 唔系，我 即系嗱，杰斯成日同我足球频道成日话，你哋忘记云佩斯啦，佢唔系你哋嘅人嚟噶啦。咁，喂，大佬啊，你嗰一年咁样嘅经历，你冇可能忘记佢嘅。即系好认真讲句，我哋而家咁嬲死屌佢，其实讲真，咪又系重视紧佢。其实，即系有啲嘢你系。你系冇得讲啊！你冇得咁洒脱话忘记佢就忘记佢嘅呢个世界。 嗯。 同埋好认真讲句啊，你佢带俾我哋嘅嘢，唔单止系分数或者入球咁简单咯。当时系一个希望咯，同埋一个目标咯。 你系2004年嚟阿仙奴，你比任何一个阿仙奴嘅球员都来资格。都是一個，即起碼在我哋心目中，你是一個隊長啊！你是一個真係一個核心，我哋期望過你嘅一個人啊！你而家你走去 有 著住件狗皮，跟住你又同我哋講喺度慶祝， 即我覺得你 即唔我個人我又冇話咁爆嘅，即其他人鬧嘅話咧， 低狗呢個動物啦，已經 唔係，我用翻佢哋 terms 我成日覺得你入波咪入波咯， 係啊，我覺得你即你係啦，各為其主，其實冇乜問題嘅。 你落到場入波。是你的職責，是沒問題的。 喂，講真，你不要遷怒於球迷先。 是。 你不要話啲球迷，你入波之後點對你？喂，你假設你唔係一個前亞仙奴球員，你第二個啊。 係咯，你都會開汽水。 一定開汽水㗎啦。 係咯。 更加何況你係一個咁曾經被視為 pre-legend 嗱新字啊 ，pre-legend 準備成為傳奇嘅人物。 係啦。咁你好難 expect 啲球迷會對你好嘅喎，真係。即係阿傑斯都話你點樣先係絕對正確嘅。 唔係同阿陳冠希啲朋友一樣。 又翻開天 真。我太天真啦。我太天真。 好天真同埋好傻。 大家會忘記我啲錯失啦。 唔係佢其實佢而家都係一個 legend 嚟㗎。你有冇睇過 Facebook 啊？唔係啊。 佢係一個 legend of Buster 啊。唔係我好鍾意阿傑斯一句嘅。你係曼聯。 收留你， 冇錯啊！ 同埋你喊住話要過嚟曼聯， 即係兩年。阿傑斯星期五佢講，我兩年我都冇覺得佢係一個曼聯人喎、 啊。雲家都咁講啊，雲家話我都唔覺得佢曼。 嗱，雲家咁講，我明白雲家。 其實依個咧，其實我最討論 咧，雲家不嬲對依啲就算係點反骨嘅都好啦，艾迪巴約如是，拿斯利如是，永遠都同佢哋講好話嘅。 唔係個問題咧，我想討論咧就係、是。討論即係雲家賽前講嘅説話，即係你對佢仔嚇，佢、啊、出咗去嚇，離、啊、家出走不到，你當佢仔冇人，你就唔係喺大戰之前呢、這個時候講，你應該贏鬼咗佢嗰時同佢講啊嘛。 嗯，啱 唔啱啊？你贏咗佢嘅 boss， 你同佢講，你講啲風涼話，個個拍手手掌啦，哇！你幾好兩度啊？ 時機上面我認同雲家係有 你同佢比賽之前話佢係你個仔，你仲好掛住佢。 唔係，其實 有冇搞錯啊？ 怨咗個軍心咯，你 唔係我又覺得雲家個心態可能係我講幾句好話咁影響一下個球員嘅心態，我唔知道。 咁佢咪又係太天真 咯、啊？但係係啦，太天真咯，即係一個已經變咗心嘅女人係唔會點翻轉頭嘅。 但係如果咁樣雲家咁樣講，其實會唔會變咗係唔係太信任基奧特咧？變咗係 唔會 唔係第二件事 兩回事嚟嘅 兩件事。 因為嗱，好認真講，佢咁樣講唔代表冇關係嘅。因為其實佢而家仲用 Giroud 嘅原因係因為 Giroud 真係出色。 嗯。 但佢同時佢亦都掛住另一個人，咁講嘢冇問題喎。佢唔代表呢個人係可以取代呢個人啊嘛，佢唔係講呢樣嘢嘛， 就正如你話， 佢冇將而家 Giroud 同阿雲佩斯比較啊，係 啦， 佢從來冇做呢樣嘢， 嗯， 佢亦都唔會去做呢樣嘢，因為做呢樣嘢對一個領隊嚟講係一個好蠢嘅行為嚟嘅。喂，講真，如果要比較嘅，幾時比較雲佩斯啊？幾時輪得到佢啊？由伊恩胡禮開始講啊，近啲啊，係嘛？亨利啊，雲家唔會咁樣比較，佢只雲家會係點咧？佢只要話。我喺边一个球员身上见到嗰个 嗰啲嘢小事系啦， 系push 紧佢去嘅， 嗯， 即系觉得你佢一路喺度打紧针就话俾个球员听，你有能力达到呢个球员嘅 level 噶， 系， 佢唔会话，其实你同阿边个球员都仲系差一橛噶，即系你咪 positive 同埋。唔 positive 嘅分別 係，但係都係同一個 呢個係雲家嘅一男子裏面嘅語言藝術嚟嘅，係啦，亦都係雲家佢咁多年裏面點解啲球員咁錫佢嘅原因， 嗯， 咪就係咁。你見到啊，嗱，我而家唔好講咩啊，講阿拿斯利啊，大家如果冇記翻賽季前熱身咗咧，佢同雲家仲好 friend 噶， 嗯， 吹噶喺賽前吹噶。 唔係好大對比啊嘛， 喺芬蘭吹 嘅，即係雲家同文仙尼，你諗下喺拿斯利心目中間就即係一個天一個地啦， 一個天一個地係啊，真係。 但即係始終都係嗰句啦，個時間問題、時機問題啦，即係你講呢啲咁嘅漂亮説話就係贏咗人先 漂亮啊嘛。呢班球員出走嘅原因，除咗錢之外，都係睇唔到對波嘅前景。 嗯， 對自己嘅前景感到疑惑，但係由上年。冇走到核心開始，其實雲家不論買人啊，甚至係佢係啦，針對性其實都係話咁俾班球員聽，我哋對波係有前景嘅， 要嚟料 做緊嘢， 慢慢做緊咯。即係你見到佢由買新迪卡蘇拿開始翻嚟，佢唔係單純為咗 加強 嘅，佢完全話俾你聽，我哋有能力買啲世界上比較知名嘅球員，同時我哋會買一啲新嘅球員翻嚟。你係唔知名嘅，我哋會將佢變咗一個你識得嘅球員， 嗯、 即係你好明顯話到俾加盟甚至現役球員聽，呢隊波係有前景，係一個心理建設嚟嘅。 係 你對於嗱，對於雲佩斯嚟講，點解佢會想走咧？喂，高斯唔係高斯尼買翻嚟係賭博嚟喎，唔知佢邊個嚟 嘅， 係、嘛？阿迪達嗰啲買翻嚟救命， 人哋老啦嘛， 即 係 而家好似 啦嘛， 俾佢嘅感覺好似係吊下吊下命嘅，仲要呢隊波，咁我不如走啦。 嗯 即係個意思係咁，但係雲家自從雲佩斯走咗之後所做嘅建設就係話俾你聽，我哋隊波我哋會建立一隊穩打穩扎嘅基礎俾你睇。 嗯， 我話緊俾你聽，我哋隊波係有前景嘅，你哋留低陪我打拼啦。 嗯， 係。 永遠佢而家做緊嘅係咁啫，所以我點解阿 Steven 話今年亂局拎到冠軍？但係我個人嘅睇法係，其實我唔係睇好嘅，因為我覺得阿仙奴仲有好多內層嘅問題未解決。包括你球員續約嘅問題啦， 嗯、 你醫療隊嘅問題啦，後備板凳深度嘅問題啦， 呢個大問題。 戰術運用嘅問題啦，等等，其實喺踢咗呢兩三個月裏面，其實係一一浮現緊出嚟。對於我嚟講，今季拎到冠軍，梗係開心啦，但係唔會係一個令我自己覺得信服嘅冠軍。 覺得呢個 即係學 Steven 話齋，喺個亂局之下， 幸運啊！ 幸運拎到翻嚟冠軍，如果係拎到冠軍嘅話，前提係 我要拎到翻嚟先啦。 系咁梗系， 尽力啦！呢、這个一定要尽力去做。 冠军你可以话冇分咩情况之下拎嘅，系咪？踢四四二四拎个冠军翻嚟都系冠军， 拎咗十几年啫，咁嘅情况啦， 系咪？即系我会咁睇，但系对于一个我喺高贝利时期开始睇阿仙奴辉煌足球嘅时间嘅球迷嚟讲，我觉得。如果拎到冠军，我都系会有少少瑕疵咯，我自己觉得。 唔系，但问题即系佢哋而家系要攞个冠军嚟，即系所谓即系 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咯。而家如果 坚强自己所谓嘅即系脆弱嘅信心啊嘛。 讲真，而家做呢啲心理建设，如果喺两年之内拎唔到冠军，一样都系 又冧过噶啦， 一样冧过噶啦。 就再讲起今年， 其实预测 今年佢攞唔到冠军啊，约都唔好做啦，不如。 药都唔好做，咁你搵个替代品俾我先啦。 你个替代品又难搵一啲喎。 你首先要，我成日都话，你啲人讲得好轻松，好似 Peter 爸爸讲，炒咯，炒云家咯，炒咗咪得咯，系咪先？你而家有钱啊嘛，请个好嘅翻嚟。喂，你俾个人选嚟啊？ 但 你 个好， 你俾个人选嚟先， 又 稳 唔稳定到全部人 呢？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你同我稳定个人 选。隔篱嗰个曼联咪话已经系啊，冇错冇错，好难玩。 系咪先？何况你而家 好难玩啊， 高普啊！ 何况你而家见到曼联咁样， 你够唔够胆搵先？ 够唔够 胆？换个新人嚟同你玩先， 真系。人哋喂，你最記得我莫耶斯啊？人哋儲心積慮，講 咗好耐㗎啦。其實莫耶斯 六七年話要過嚟接軌啦 ，prepare 咗六七年啦， 一嚟 搞到咁， 冇所謂啦。 Black Block， 記唔記得我哋第六集最尾嗰段咧？我咪同阿 Steven 講過，問 咗幾年陪你，使乜驚？ 真係㗎，其實要同雲家續約㗎，真係。不過續嘅時期有斟酌，一年啦，兩年啦，三年啦，有斟酌。 兩手準備咧，真係續約之餘咧，仲要培訓一個。 我相信呢方面啊，雲家自己有 接班人， 都佢自己都有一手呢啲係。 咁雲家睇人準過費格遜，咁就 用啲舊將翻嚟帶咯。 佢睇嘢嗰個路線係好長遠嘅，的確。係。咁佢一定會鋪一條路，即係俾佢之後嘅領隊。 佢今年訪問話自己而家睇短線間， 睇短 期， 短線係咪表演啊？ 我都係嗰句啦，雲家講嘢你信 嘅， 你真係。雲家講嘢你 信啊？佢冇長期目標嘅。 咁係咯，好似你咁啊，擺好多期票啊， 係啊，期票咯， 雲家好似你咁啊， 債啊， 户口冇錢但係出期票，係咯，即係所以嗱，翻翻轉頭講啊，點解我哋咁嬲雲佩斯咪咁解？ 就係嬲雲家啫嘛。 嗯，其實我哋本身係嬲雲家噶，但佢做出嚟嘅令我哋激化，將個對象變咗佢啫嘛，即係等同於電視牌照咁，我哋嬲本身係嬲個政府噶。但系点解会无啦啦拉到落个 TVB 度？ 唔系一嬲边个啫嘛？ 系咯，咪一男子因素里边， 嗰 个 印象影 响 咗，咪就系咁啫嘛。 太远啦，太远啦。 咁啊，咁翻翻我唔系喎，我哋而家第三次系讲个最远嘅话题喎。 系啊， 拉到好远喎。 你由足球讲到政治，而家讲翻足球嘅。 咁佢又足球讲到陈冠希都好远噶。 系啦， 都好远噶。 讲到整电脑。 太远啦，快翻正题啦。 咁啊，唔制啊，我拉到好远啦，我拉到查普曼嗰段，我交俾 Ryan 啦。 喂， 拉历史， 突然间接唔住啊，大佬。 你咁样又会唔会快一阵？ 哇，你 喂人，你叫我快嘅。 你睇 Ryan 嗰个样。 喂，你沙楼跳落，贴沙楼跳落嚟，我点接啊，大佬？ 无所谓啦，你死就死啦。 哇，你真系 硬着陆， 硬着陆， 啲大陆嘅 term， 硬着陆啊， 真系硬着陆啊，粉身碎骨啊，沙楼跳落嚟，接唔到啊。嗱， 仲要搭时光机添啊。 嗱，酋长球场，大家见到佢起咗啦，咁就当大家去咗酋长球场嘅时候咧，你会见到门口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手掌印，手掌印咧。就大家俾錢其實可以捐款去打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有幾個銅像喺度， 有幾個係阿仙奴對阿仙奴好大影響嘅人嘅銅像喺度？ 雲加 嗱，雲加暫時未有， 未有。 雲加好似喺高貝利啊， 係啦，喺高貝利 有嘅，但係 高貝利嘅比較入少少，好似更衣室定係博物館門口嗰度。 冇錯，冇錯， 係啦。咁但係而家酋長球場咧，外面咧就有四個啊，三個定四個銅像？ 三個而家， 三個銅像，有邊幾個？ 亨利 啦，一定有啦。 亞當斯， 亞當斯係啦。 帕金， 帕金 啊，遲啲 嚟緊， 準備 嚟緊， 準備揭盅 係啦，將會有。另外一個咧就嗱，你睇落去好似新時代扮嘅，著到好整齊嘅嗰個人咧。就係對阿仙奴最大影響嘅，可以話，甚至乎影響力勁過雲加嘅一個叫做查普曼嘅人。嗱，點解會咁講呢？因為佢咧係將阿仙奴有一個平平無奇嘅球隊，甚至乎可以叫做二流嘅球隊，變咗做一個真標分子。 你講緊係咩年代嘅事啊？ 呢個年代就久遠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 之前， 即係幾多年啊？ 1919年 嗱，就咁嘅由。最初始講啦，咁由查普曼究竟係乜嘢人開始講啦、 啊？等陣等陣，我有啲嘢想講一講先。嗱、關於查普曼方面嘅歷史咧，其實就要講一講阿仙奴喺呢一個區嘅發展史嘅。咁其實而家英國咧喺倫敦咧就有一個關於呢個區嘅展咧，就專講阿仙奴嘅。 嗯。 咁裏邊咧就入場費唔係好貴嘅，就好似5英镑咁嘅啫。咁、就開到去1月11日噶。咁其實即係身為一個阿仙奴球迷，如果你呢段期間過去睇波咧，我絕對推薦大家去睇呢個展嘅，因為我睇完大陸嗰啲文咧，我先知道原來阿仙奴用個八六鏡球場做主場， 係搬過幾個嘅球場嘅， 唔係啊，係因為嗰時戰亂嘅關係咧，係啊，因為嗰時係成個聯賽瓦解咗咧，係搬 停曬， 係真係。真係泯恩仇啊！依啲真係嗰時高貝利唔知拎嚟做咗咩防空陣地咁咧，所以阿仙奴係去過八六徑做主場，我先知㗎真係。 哇！ 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即係講到歷史呢 part， 我真係額外講一講呢樣嘢，真係大家值得去睇嘅真係。 如果 係咪提議去小柯南嗰個去望一望， 影啲相 先啦，影相係 喎。佢應該要交個 report 俾我哋啦。 小柯南報告報告。 小柯南 Daily 見。 呢嚟見啦，真係呢啲真係， 起碼影翻幾張相嚟睇下。 我而家開咗張期票俾小柯 南 ，Sky 應該仲做到節目㗎嘛？的總而家得個喂，小柯南 起身啊，小柯南起身屙尿啊！ 喂，你唔好 Facebook 成日 post 啲。 小柯南而家如果你聽到 起身屙尿啊， 你就揾一日星期日，即係我哋呢度你集翻個時間，嗰個鐘數啱啱入博物館，然後 Sky 同我哋一路直播，你睇到啲乜，我哋就望啲乜， 係啦， 咁就過癮啦，真係。 好， 依家嗰邊應該係8:09到嘅啫，依家係。 喂，打電話俾佢， 差唔多咯，係咯，差唔多。 即刻同我飛的士過去。 起身屙尿啊！起身屙尿啊！ 我唔 該㗎啦，依又喺度開期票啦，而家喺度。 呢個唔係期票啊，呢個妄想嚟嘅。 好遠嘅， 但唔係 report 係真嘅，但係直播。可能有啲假 ，report 可以做到嘅， 系佢直播翻嚟，我哋一路倾，跟住录播播出嚟， 咁复杂啊！ 好啦，翻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啦， 翻翻， 喂，唔好讲咁远嗱，一开始咧，讲翻查普曼究竟系乜嘢人先？首先咧，查普曼咧系一个有钱仔嚟嘅， 点解？阿仙奴有钱过 ，Playboy 系咪？ 喂，阿仙奴佢嗱。一陣先講，阿仙奴個老細咧係換過幾次嘅，咁啊曾經有幾個有錢佬做有錢佬接手嘅，咁但係查普曼咧就唔係以老細嘅身份接手， 教練 身份接手，但佢幾有錢咧，屋企開礦場嘅， 哇， 有工廠嘅，英國就應該唔係掘金，但係都係掘啲重金屬開礦嘅嘢啦，咁咧就十分之有錢，但係咧佢話家中最細嘅仔，佢就唔接管生意，佢咧就走咗去啊發展自己嘅事業，就走咗去踢波。咁、但係佢踢波，喂，踢波好唔好啊？同雲家一樣，球員嘅時期咧廢柴一個， 廢柴一個， 真係廢柴一個。嗱，講到點樣咧？佢咧就係 廢柴一個定廢柴一個 啊？差唔多噶啦，廢柴同廢柴都差唔多。 廢柴嘅， 係啊。 你即係厚道少少啦，人身體不適 ，OK？ 哦 ，OK，OK，OK。 我話緊史提芬廢柴咗，我唔係講緊曼聯嗰個。 史提芬廢柴都打得幾好喎，而家。 啊，呢個就係廢柴嘅。嗱，咁當時咧， 當時係一個聯賽咧，就未成型嘅，即係啱啱開始叫做起步啦，起步由九十年代尾開始起步啦。 嗰時阿仙奴搬咗入高貝利未？ 未搬嘅。咁咧就查普曼咧就唔係由阿仙奴開始就踢波嘅，佢就先踢業餘，然後咧就係有一年啊，1902年啊嘅季中咧就先至轉做職業。佢咧就喺 Nottingham Town 就職業啦，諾廷頓城啦，咁啊就做球員嘅，24歲先開始做球員喎。 哇，超靈！ 系啊，廿四岁先开始。 对于阿仙奴嚟讲，系一个好老嘅球员。 系啊，所以就应该唔系加盟阿仙奴啊。咁咧，当时咧，佢第一季周薪3磅。 哇，嗰阵时好多噶咯。 其实算多噶。 算多噶咯，真系。 但系因为佢一个好平凡嘅球员啦，所以咧，佢季尾嘅时候咧，俾人减薪，剩翻2磅。 哇，减50% 啊！ 我 有减50% 咯。差唔多 PK 又第一次世界大战 啦。我一减50%人工嘅动作。 喂， 冇老师嘅 人工喎。 老师嘅上年追入都系咁减噶嘛。 好惨。 平凡嘅球员永远都系俾人减人工。 系，好惨，一个咁嘅平平无奇嘅球员啦。咁啊，第一场足总杯对石飞联入咗波，然后咧入咗波之后，季尾就转咗去石飞联啦。 嗯。 去咗石飞联之后咧，打完系 即系对曼联入咗波，跟住季尾又转去曼联。 系啦，就系咁，就咁样啦。咁但系咧，去到之后咧，唔系好掂啦。咁啊，最初第一场有正选，不过输咗波之后就慢慢做后备啦，然后慢慢就抌下抌下抌下抌下抌到29岁退休，24岁做职业球员，29岁退休， 急流勇退。 唔系，系因 为阿迪亚比系咪考虑 有钱仔 争退休定点啊？ 呢個就 1907年未打仗， 未打仗，1907年未打仗，係啦，咁就唔知佢係傷患定點啦，但係佢就唔做球員，就轉咗做 玩5年咁咪，唉，算咯， 係咯，踢完波啊嘛， 可能有錢， 咁啊踢完就教咯，去咗就係佢做職業球員嗰 Nottingham 嗰度做領隊，29歲， 哦，即係翻舞會做領隊， 係啦，翻舞會做領隊之後咧，但係咧同佢踢波一樣。好快嗱，1907年做领队啦，咁你废咗几年啦，1921年咧佢就转咗去列斯城，就唔系而家列斯联，列斯城嗰度系啦，嗰度做领队都系好快，咁但系当时咧就未有港班制度嘅，快极都未港班嘅。 历程咁似亚当斯， 嗱唔系亚当斯，起码踢波好嘢啊， 会之后都 OK 啊。咁但係佢轉下會轉咗去列斯城嗰度都唔係好掂嘅啫。咁但係1921年呢就奇怪啦，當時班霸就唔係啲乜鬼嘢曼聯啊，又或者唔係啲乜嘢 利物浦啊 嗰啲咁嘅人嚟，一隊呢就叫黑道是非。 咩 而家應該係喺啲好 低 層次聯賽 嘅黑道是非啫。 哈德斯菲爾德 係啦， 哈德斯菲即係艾科比早兩季借 喺 嗰度， 係啦，但係而家都已經成為歷史好排得好後㗎啦。 呢隊嘢幾好㗎，我覺得。 咁但係當年咧，班霸，但係點解班霸請咗 比零啊？ 班霸請咗佢咧，就唔知咩事， 無從稽考。 但係總之一請到佢咧，1921年請到佢咧，即刻攞咗一個足總杯冠軍。 嗯。 哇，犀利啫！然後咧， 腳救起佢啊，係咪？ 唔 係，喂，你入咗一隊班霸，跟住你有成績又好正常啊，唔似而家曼聯咁啊，入咗一隊班霸，成績都仲係。 啊，曼聯即係中下球隊啫，而家。係， 唔係嗰時阿仙奴都係中下。 嗰時阿仙奴未發啫，梗係未發跡咯。 因為咧， 當時阿仙奴不值一提。 係啊，佢嗰個招聘廣告仲好笑啊！佢話我而家阿仙奴要請個有經驗、有能力啊，有即係。教波經驗有牌嘅領隊，那個領隊要有本事之外咧，亦都要有毅力。 哇！ 呢個唔緊要啦，正常。 唔係，我喺度諗緊 都好正常。 唔係，我喺度諗緊。 但最後尾一句 嘅招聘廣告係咁啊，咁而家 你未講完啦，細路仔，你講埋先。最後尾一句咧就 唔係啊，細路仔好中意插嘴㗎。 最後尾一句聽住聽嘢 ，OK。最後尾一句就話：如果咧你係覺得你帶隊波個能力，是建基于有钱去买球员回来的呢，你就不用申请了。 好啊。 今次勞工處嗰啲廣告咧，一份工有十幾樣能力你要有嗰啲咧，但係得個幾千人工嗰啲。 好明顯，即係嗰陣時嘅阿仙奴同而家阿仙奴都係攞冇錢噶嘛。 唔係我而家諗緊阿仙奴而家嗰份招聘廣告，如果要請領隊會點啊？ 所以嗰時只可以請到一個咧冇乜料嘅領隊去教咯。 如果 係好嘅領隊都可以。 如果而家阿仙奴嘅領隊一定係。唔花货， 你谂 下唔挥货， 1919年嗰时登， 唔系 招聘广告都话唔可以挥货啊， 有耐心， 嗯， 有 毅 力，系有毅力，呢个可以原抄落去。 球会唔会有钱俾你买人？ 系啦， 做咗呢个心理准备。 大波能力不能建基于有钱买球员。 同埋要为董事会挡下一切嘅战， 同埋每年都有利益增长。 系啦，每需保证每年球会要有利益增长。 同埋每年要前四。 系啦，每年要前四。 呢个后期加嘅，呢个后期加嘅。但真係好犀利，1911年登嘅廣告要話你唔使知有錢買球員。 其實心諗做呢份工好似幾易做， 所以佢登咗個廣告咁耐之後咧，都係冇乜人去應佢。 唔 係啦，即係當時啊，1919年 登到1919年， 其實到而家都似未請到個合乎標準嘅教練。 嗱，咁呢個查普曼係 咪攞翻而家個唔係之前個準則？而家揾領隊未揾到啊， 都好難啊，揾 而家 揾 啊，而家 人工三磅， 年年要投四， 真係食蕉嘅咁嘢。 唔係你揾個每年利益增長都難啦，揾到一個。 繼續。 好嗱，我話查普曼咧，點解係喺個3-8嘅製造者？點解會咁講咧？嗱。我剛才講到1921年啦，足總杯攞冠軍啦，足總杯就唔係3-8，咁但係夏道士飛咧喺1923年開始，23年、24年、25年係3-8，咁但係佢1925年咧就已經轉會咗去阿仙奴，所以咧佢就係製造者，就唔係見證者，係啦，咁佢個班底就嗱已經係咁強啦，嗱呢個要記一記先，因為之後咧我哋。會對住呢隊宿敵球隊，係啦。咁佢25年去咗阿仙奴咧，當時阿仙奴點樣呢？唉，一個字慘， 渣啦。 嗱，阿仙奴係都係算早期成立嘅球隊嚟㗎啦。咁就但係打咗嗰陣時都應該打咗成20年波，喺個聯賽20年波咧係未攞冠軍，未攞過亞軍，仲要係大部分時間喺中下游嗰度。喺度上上落落， 即係似而家新德蘭嗰堆啦，係嘛？ 比而家新德蘭更加 睇到啊 ！iPhone 唔睇唔睇到啊？ 睇唔到， 都睇唔到啦， 真係睇唔到。 iPhone 8都係未得 ，iPhone 10幾都未必睇到，因為咧有佢阿仙奴係曾經係1913年係降班，當時係啱啱有越組，佢就降班 落去做， 即係 大佬 係啦，落去做你做大佬上到嚟啊！ 做唔到。 1913年降班，去到1919年先至上翻嚟。你话系几咁惨？ 所以就要揾啲有毅力 嘅，所以就要请啲咁样嘅人咯。所以，唉，嗱，1913年降咗班，咁唉衰到贴地啦，衰到贴地正常啦。咁你即系以一个中国人角度，系想转运啦。你想转运，你会点转运啊？ 找个新人回来啊， 穿条红底裤先。 是啊，是吧，咁有好多方法嘅。 系咯，你问 英国边？ 你问我想问个中国点样转运啊？ 揾个上市改名咯。 啊，嗱，改名就其中一个好最直接嘅啦，改名。当时阿仙奴都改名，1919年就。 Peter 爸爸今日好燥啊，拍过几次台。 扮 嘅阿的总要攞啲台要可能要换过先，有内部 内部结构有问题。 其实阿仙奴改咗几次名嘅，咁嗰1919年咧就一个湖域阿仙奴 ，wish 阿仙奴，就改咗做。 即系要三个两撇叶啊。 系啦，即系阿坏人而家讲嘢咧，其实喺个展览里边咧 系有 讲，系有讲晒嘅。 所以如果而家喺欧洲，甚至乎喺英国。嘅阿仙奴球迷最好去睇呢個展覽， 真 係啦。咁佢就改咗做咩？阿仙奴 FC， 即係而家用到而家嘅名啦。 嚇、啊！咁皇家阿仙奴幾時出嚟嘅咧？ 再之前， 再之前 嘅啦，係好早期嘅。咁就嗱、啊、改名轉運啦。咁除咗改名轉運之外，另外一個啊關風水事啦、啊。 咁大家知道嚟到油廠球場就 做足喎、啊，又改名又 唔係啊！油廠球場咩嘛？個上市話唔知喺南邊要開多道大門先有冠軍嘛？ 咁大鑊 係啊！你冇睇人，你冇睇現在台嗰、那個結婚嗰個節目咩？ 咁大鑊！ 咁你唔可以幫你做宣傳㗎嘛？ 有 難啦！ 嗱，當時乜乜改運法啊？嗱，當時除咗改轉名改運之外咧。仲要搬屋改运，搬屋改运咧就搬咗去之后咧就好运嘅高贝利。 高贝利系因为嗰个教堂想起精神病院，但系俾人哋 系 嘛 推翻咗， 系推翻咗啲居民唔中意啊嘛。结果阿仙奴就 执咗四街， 执咗四街。嗱，而家嗰间嘢都好犀利噶，而家喺洛定咸嗰边仲係營運緊㗎，嗰間神學院。 嗯， 係啊，呢個歷史我 搬到落定下。 我都係睇嗰個展覽，我先。 一小 柯 南 咪 去咯。 你講緊間精神病院。 哦，間精神 病院就唔知啦。 唔係喎，間精神病院都好似 仲喺度啊？ 喺附近。 仲喺倫敦區喎，真係我記得好似。 病院喺度冇所謂，精神病人係仲喺度 死啦。跟住阿和仔而家。住緊嗰度前身好似精神病院嚟㗎嘛， 唔怪之佢腦筋有啲問題啦。 我唔知係咪嗰間，但係我記得我兩年之前出過篇 啊，和仔 續約之前賣屋嗰篇嘢咧，就講到唔知阿和仔間屋嘅前址係即係嗰個 area 前址係精神病院嚟㗎嘛。 大家以後包容啲啦，和仔踢波唔大腦嗰陣。 風水問題，風水問題，風水問題。 包容啲，好。嗱，1993年降咗班嘅時候咧，就改名轉運啦，搬屋轉運啦。但係咧，運呢樣嘢冇咁快嚟嘅，就運咧就唔係話嚟就嚟 嘅。要 等嘅嘛。等到1919年，等咗成六年先上翻甲組，上到甲組都仲要等。咁咧就等到幾時咧？等到查普曼入嚟做領隊。 所以阿仙奴球迷呢八年裏面我哋等得唔算耐啦。 港班等 真 係 唔算啦，俾啲耐性啦，即係俾啲耐性啦。 即係唔知 乜嘢， 但係運氣啊，話嚟咧就輪住嚟㗎啦。以前都係咁嘅，咁咧就 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傷患流感輪住嚟， 一炸人中招。 嗱咁咧，當年咧，阿仙奴就你頭先講啦，Peter Bar講啦，1919年就貼咗個咁苛刻嘅招聘廣告啦，咁就一路都冇乜人去理佢啦，一路都輪流轉啦，啲領隊個個都唔掂啦，咁但係去到1925年， 1919年 登嘅1925年，即係六年喎，又六年波咯，六年又六年。 升翻向甲組嗰時登個咁嘅苛刻廣告出嚟招聘。 結果係冇人採佢啦，係啦，去到1925年咧，就唔知點解會請到查普曼， 係唔知點解請， 唔知點解啦，係啦， 可能佢有錢仔又玩玩下啊， 但 係 其實咧，其實都知道點解嘅，因為咧佢搬 咗，一時又話唔知，一時又知， 搬咗去高貝利之後咧，就有錢咁就請到人咯。 唔係喎，我睇個展覽嘅時候話，其實搬到高貝利嘅時候都對於球會係一個財政負擔嚟嘅噃。 一開始要還債啊嘛，到還到25年都差唔多完啦。 而家差唔多， 同而家差唔多啫。係 還債係咪？ 因為還到25年都差 唔 多。 唔係還六年，即係而家八年還長咗，計翻嚟講應該差唔多啦。 差唔多 嘅， 其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係還幾年之後還完啦，咁咪請到咯，高薪請咗查普曼嚟。 咁咪即係要雲家走咧？要請個新教 嗱呢個你 我都話咗 啦。如果計歷史嘅痕跡嚟講， 歷史嘅痕跡嗱換領隊啦，有錢就換領隊啦。 係咯。 咁咧，查普曼入到嚟，咁佢望住呢班二流球隊、二流嘅設備、二流嘅人才、二流嘅教練，真係唔知點算好。於是咧，佢咧就慢慢開始整頓。由邊度開始整頓呢？由佢訓練開始，一路搞一路搞，搞咗幾年。 有幾年？ 有幾年㗎？係啦。 重整球隊需要時間㗎。 因為你對嗰班真係二流中嘅二流，你冇可能一開始要班二流球隊可以幫你爭到冠軍㗎。 唔係啊，曼城咪得咯。有一隊二流嘅球隊， 曼城 有錢就 你又唔記得1919年有廣告咩？冇錢買人。 曼城係過分有錢，咁啲步伐咪快啲咯。 係咯。咁但係嗱，佢嚟到之後咧，由訓練着手啦，就加入咗好多嘢。嗱，當時咧物理治療係佢第一個引入去呢個阿仙奴嘅個醫療體系嘅。 依家啲軍醫， 當時係好新嘅一個醫療方法， 好可惜你沿用到而家已經 勾到而家，由嗰個年代嘅 到而家就 沿用到而家。 唉， 然後呢，大家以為咧雲家改善飲食啦，幫球員改善飲食係好突破啦。當時其實查普曼都幫球員改善飲食，有一個叫飲食治療。 又再一次證明係由嗰個年代沿用到而家。 佢一直都以為走在時代嘅尖端，佢一直都以為。 其實雲家改咗啲咩？ 嗱，有少少分別嘅，你睇佢聽。 雲家唔知改咗啲乜啦，咁就 你睇睇佢名字知啦，佢叫阿仙温噶温噶嘛，佢名都阿仙奴啦。 繼續啦 好啦，咁我繼續，我係笑笑不停啦，真係。 但其實佢同雲家係兩個唔同嘅教練， 唔同嘅， 完全唔同嘅教練。 係啊，嗱，除咗佢物理治療之外，飲食治療之外咧，佢咧仲幫球衣印號碼。嗱，呢樣好重要啊！ 以前冇冧碼㗎， 沿用到而家， 沿用到而家。 唔知喂，咁幾時候有印名嘅出現咧？幾時？ 再後啲。再後啲印名就係再後啲，但係印號碼咧係嗰時開始。嗱，印號碼咧，嗱呢個係好大嘅突破， 歷史性突破， 會好少會有人咁樣做。 係啊，講開突破咧，有另外一個故仔咧，係關於阿查普曼，即係喺即係大概而家100年前啦。咁佢頭先聽我初時唔明點解佢會咁做，而家聽下聽下明白，因為原本第一件事佢踢波廢，教波又廢，所以咧佢點做令到佢做得好咧？佢喺嗰陣時咧就佢最中意做咩咧？就揾啲球員賽前賽後同佢檢討，叫啲球員講自己踢成點啊，啲對手有咩好啊，邊啲唔好啊，弱點係乜嘢，應該點樣針對佢？佢係用嗰個方法嚟做。 啊，點解呢個唔而家唔沿用到而家咧？ 嗱，依個好明顯啫， 雲家嘅改變。 依個咧就係同佢雲家係完全相反。雲家就話：我話俾你聽，跟住我踢就得啦。你唔使帶腦上場係嘛？咁佢其中做一樣嘢就話，即係嗰陣時啲球員都唔習慣呢個模式，就話我要講咗踢波啊嘛，踢完咪拜拜咯。老實講咩 ？Yes sir。一歲咯咁樣，就好似而家啲僆仔咁樣啦。佢為咗令到啲球員咧可以即係開口講嘢，佢喺自己嘅辦公室最當眼地方門口嗰度地方做咗張台，張台面上邊咧畫咗個足球場喺上邊。咁咧就喺度用嗰個方法咧就畫戰術啊，叫同員圍 埋。 冇錯啦，就係 戰術版， 即係100多年前。 当时都系 发明嘅嘢， 好新 嗰时当然一定唔会有 iPad 转接板啦，系咪？亦都唔会有板仔俾你写嘢啦。咁佢用嗰个方法咧，就做咗个方法引到球员出嚟。 可能好似 Red Mister 嗰啲卡拉 OK 咧，有张 LCD 台咧，可以笃拉嚟拉去。 但当时就系粉笔台啦， 系啊， 就喺度攞粉笔嚟画。喂，呢度要点样走？嗰度要点样走？呢度我哋系点样衰嘅？咁要球員自己嚟參與，去講翻究竟發生乜嘢事？ 有冇講到張台大概幾大？ 我諗到畫得個足球場都唔細得過啦，係嘛？ 即係都經理台咁大張嗰啲咯。 肯定大過咗 Red 張台咯，估 即係打橫大約三個人到啦，係啦，即係長嚟講，大概三個人到啦，我估啦，因為唔會太細噶啦。 如果係遲啲瞓嘅三個人就好大張咯。 或者睇下小柯南過去睇唔睇到啲嘢咯。 係咯，即係值得去嘅嗰個展覽。 如果睇到個展覽，影張上嚟睇下張台有幾大。系啦，咁当时除咗印球衣号码之外咧，而家沿用到而家，红衫白袖都系嗰阵时开始嚟。 哦，呢个值得沿用啊！呢个真系。 系啦，咁嗱，除咗喂内部有改变之外咧，佢咧连周边地区都改埋，连个地铁站名咧都唔知点样洗环城改咗。 因為我又係有少少做到功課嘅，因為嗰個展覽我就 check 咗佢有一個大陸記者叫劉川，咁佢就 好出名呢個人， 好出名，佢就即係有個特輯咧就專講呢個展覽嘅，咁我又睇到呢個部分，哇！我真係覺得嗰時阿仙奴嘅影響力好大喎，真係係間地鐵公司自己俾錢去更換曬所有包括售票機啊之類嗰啲附帶設施嘅嘢，係將當時個地名轉做阿仙奴。 即係都係， 即係對於球會嗰個地區性嘅影響力嚟講，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證明嚟嘅。 呢度就係我嘅地頭，你搭車嚟到我哋呢度就踩入我哋嘅地頭。係 啦，跟住就見到傑斯喺度舉中指。如果大家有聽嗰集《老殘遊記》就知嘅。 係咪著曼聯波衫好似？ 係冇錯。 成突破嚟， 成個酋長空曬人，後面有幾個外籍嘅人喺度，跟住德傑斯一個好傻咁喺度笑住舉住隻中指喺度，耶！即係我諗我去到。我去到奥脱福唔会做啲咁嘅嘢啊！ 都唔敢啦，系咪先？ 系啊，继续啦。 嗱，当时讲到1925年啦，差唔多还晒债啦。咁咧就 即系一讲佢就到。 系喎， 唔使迟啦，我哋啱啱即刻讲紧你啊！真系啊，真系讲紧你 啊！嗱，继续，咁就请咗领队啦。咁跌，然后咧就可以大手买人。咁當時買咗咩人呢？ 我就係想知道當時大手買人嘅意思到而家係有幾大？ 有幾大？ 何來有錢啊？ 當時最 喂嗰時打緊仗，啱啱完咗打仗喎，有錢啊！ 啱啱打仗，嗱啱啱完咗，真係嗰陣時其實係去到1925至1929多啦。如果有睇歐洲歷史咧，就係好大鑊嘅。嗰陣時個通脹好勁啦，然後有大蕭條啦。其實工業其實唔係好掂，但係因為好彩啦。這個呢就要讚一讚維拉，因為其實呢 點解 亞士東維拉點解我哋可以起到高貝尼，點解我哋可以搬去一個大嘅球場呢？原來當時我哋嘅老闆同維拉係同一個老闆，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嚟嘅。於是佢泵水落嚟去起咗個球場，而起咗球場而家就話好多贊助廣告啦，好多贊助收入啦。 好似唔係維拉喎、 哦。係維拉。 但系点解我睇个版本系话同富咸喎、 哦？富咸， 富咸啊！ 富咸， 富咸嗰年代冇。 我嘅记忆，我唔代表啱嘅，我唔知啊。总之我嘅记忆嗰篇文咧系写同富咸一样，曾经阿仙奴有一段时间系有个方案系话唔起高贝利，要同卡云农场合并成为一队波嘅。我嗰篇文系啦，我嗰篇文系咁讲嘅，系俾中名咗。我唔知道個時間性有冇唔同啦。 我哋翻去大家一齊去考究一下呢件 事。呢個要 下一集同大家講翻、因為我自己睇到個版本係富咸，但係而家阿 Ryan 個版本就維拉。嗱呢一個我有斟酌呢、這個。 咁一陣啊，我哋遲啲再抄抄啦。咁抄完之後再講翻啦。咁但係咧總之就唔成事啦，合併唔成事就搬入高貝利。咁還完債之後咧。嗱，而家就話好多贊助費啦，好多廣告啦。當時唔係，當時咧就真係大部分收入，絕大部分靠門票。我哋以前個球場，即係高貝利之前個球場咧，大約坐11000人度。但之後咧，入咗高貝利咧，哇！入場人數係可以坐到嘅入場人數咧，係幾何級數上咗啊，係升咗幾倍。於是個門票收入多咗啦，咁自然咧，咁球會嘅收入都多咗。咁球會收入多咗啦，還完債啦，就可以買到人。 嗰陣時係仲係企位球場，所以入到70000多人。 係啊，所以好多人㗎，其實可以坐到企到。咁就係啦，買到好多人，但有一個第一個查普曼第一個買嘅，唔係一個當打球星，係一個老將。 嗯。 嘅係個叫做查理布查嘅老將。嗱呢個老將咧，幫阿仙奴好多，因為當時咧20年代頭啦，咁就英國足總咧就引入咗一個叫越位條例嘅嘢，係所有球隊咧都唔適應嘅。 哦，即就係因為、這個、所謂越位條例係咪即係等同於而家嘅越位 先？係差唔多啦。 就係、是、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佢兩個傾咗嗰個 WOM 陣式出嚟。 係啊，呢、這個咧就係、是、當時針對越位條例而成立嘅一個陣式。 如果而家用 WM 踢曼聯，你覺得有冇諗？ 咁嗱，講講啦，WM 係乜嘢嘅陣嚟嘅？WM 咧就係、是、三前鋒、兩個攻中、兩個中場、三個後衞。咁三前鋒加兩個攻中咪一個 W 型咯。三個唔係兩個中場再加三個後衞，一個 M 字型咯。上面 W， 下面一個 M 就一個 WM 嘅陣。 即係3-4-3。 可以咁 3-3或者3-2-2-3， 係啦，亦正確應該係3-2-2-3嘅。 好， 系啦，咁唔知而家踢唔踢到啦，睇下你踢唔踢到啦， 三二二三啊， 捞一捞啊要， 系睇下冇咁嘅人踢啦，我哋就 你学要支麦搞到我有， 其实只要分咗咧，佢要换， 时间几时可以攞到支麦讲嘢咧？ 终于抢到麦啊！ 终于抢到麦，但系点反应咧？ 捞翻， 捞翻啲几出嚟， 即系好似而家胜利十一人之后，后备落场嘅人咧，要上场捞。 系啊，去回想下咧，自己咧点样学写英文字母啊？W 点写啊？M 点？死佢都唔記得曬。 嗱，咁呢個陣式咧係專門去針對越位，而係成為一個好經典嘅破越位陣式嚟嘅。咁嗱，當時除咗係揾咗個老將幫手去改變陣式之外咧，仲引入咗好多當時係好突破嘅、好頂級嘅主力球員。例如我哋原來有個林伯特嘅喎，叫 Jack Lambert， 傑克林伯特。另外咧就有個之後打咗好多年嘅 Alex James 啊，同埋 Cliff Barton 啦，咁啊基夫巴士廷啊，如果之後會講到啲比賽咧，就佢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進攻球員嚟嘅。係啦， 哇！頭先你講開話有錢買球員啊，原來佢喺1928年咧。用破世界紀錄嘅咧嘅高薪買咗個球員啊！我大家估下幾多錢先啊？ 好似有聽過啊，之前有講過 五磅啊， 喺 點五磅啊？ 唔止，係 過千未先？ 過千， 過千啊？三千咯， 唔止咁咁低裝嘅，同你人一樣啊！ 咁就 好似唔知講緊係幾 八千咯，係咪？ 八千近啲啦，不過並唔未夠。 未過萬㗎， 過萬， 萬二， 10890磅啊！ 哦，但係當時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 David Jack 嘅人喺保頓買過嚟啊， 即係唔勁啊？ 唔知喎，嗰時去係睇下前鋒㗎，個依個人，但係嗰時就係即係已經係即係 最高身價， 最高身價轉會費啊，10890磅， 即係等於 嗰陣時真係好貴㗎咯， 好貴㗎啦，嗰時好貴㗎， 嗰陣時嘅奧斯爾嚟㗎咯， 我諗癲嘅奧斯爾喎，假係。 咁但係引入咗一班球員之後咧，就未係即刻攞到冠軍嘅，要第一個冠軍咧就係1929，係對足總，首先係慈善盾。攞咗慈善盾，再攞埋足總杯冠軍。 唔係應該拎咗足總杯冠軍先有得踢慈善盾係嘛？ 係嘛？咦係喎？ 係嘛？ 係喎。 跟翻個順序，應該 係足總杯冠軍先。 足總冠軍先，跟住先 又再攞 慈善盾啊嘛。 係啦，而呢個足總杯冠軍咧，就係、是、對翻查普曼之前嗰隊球隊客到是非，即係當時係班霸。咁咧，哇！呢場咧係當時係好出名嘅。 我哋贏慈善盾，多數都係贏當時嘅冠軍喎。即係最近嘅一個錦標都係贏當時嘅冠軍啦。 係啊。係咯。當時好勁嘅班霸咁啊！ 歷史呢啲嘢真係唔到你唔信。 歷史佢不斷地重演。 係咯，真係重演㗎真係。 嗱，當時咧就贏2-0啦。 咦？唔係喎，嗰時點解買？頭先睇翻咧，點解買嗰個即係破世界紀錄買咧？就係因為之前頭先你講嗰個查理布克啊，即係由即係佢帶咗過嚟做隊長嗰個發明 WM 陣式嗰個，因為退休啊。所以佢就揾個好嘅人翻嚟，起碼身價啦，我嚟代替個隊長。如果我哋個隊長走咗，應該買翻個啦。 好勁嘅身價咪有奧斯爾咯。 所以跟住咪攞邊攞錦標咯。 喂， 咁你先攞個足總杯，跟住再攞埋個慈善盾。 足總杯仲而家未開喎。 期待下先啦。 期待下先啦。 嗱，咁1929年啦，我哋攞咗足總杯冠軍啦，攞埋慈善盾啦。咁1930年咧，就又再攞一次慈善盾，但係呢次慈善盾咧就唔係重點，係我哋重點係贏咗 聯 賽冠軍。 即係之前第一個咧係足總杯冠軍入慈善盾，而呢一個係聯賽冠軍 入慈善盾。 所以我覺得 今 年都係攞足總杯， 攞埋慈善盾。 如果根據歷史重演嚟講，今年我哋係主要目標放喺足總杯， 應該就 未講乜都得啦。 如果跟翻歷史條路，你係咁走咯。 咁1930年咧，當時除咗我哋第一次攞聯賽冠軍之外咧。仲要是一個入球 show 嚟嘅，全季我哋入咗127球波， 哇！黐線嘅， 黐線嘅，127球波，但係127球波都未係紀錄。 幾多場聯賽嗰時間？ 當時 冇人知，冇人知， 真唔知啊！ 要嗰時得兩場聯賽入127球， 但係亦都唔係當時入球最多嘅球隊。入球最多嘅球隊咧，原來咧係維拉。你估佢入咗幾多球？ 84球， 冇咁多。 多 我哋嗱，我哋127球，我哋 128咯。 誒就係啦，128。 超多一球咁多，辦法 都唔好睇多一球咁多。佢呢個128球係到而家為止都係一個紀錄嚟嘅， 破唔到 頂級聯賽入球最多紀錄嘅。好癲嘅128球，但我哋就爭一球啦，咁就攞唔到啦。咁我哋頭先講查普曼係3連霸嘅製造者啦。咁我哋阿仙奴都有3連霸，但係咧就唔係而家1930年第一次聯賽冠軍之後咧，1931年咧就耷咗落去。咁咧就係足總杯同埋聯賽雙亞軍。 嗯。 唉，好慘啊！嗱，聯賽咧咁冇得講啦，長途賽啦，對愛華頓輸咗，愛華頓攞咗冠軍啦。咁但係足總杯咧，哇！呢、這個真係要講。原來咧，英格蘭盲人球證協會咧係當時成立嘅。嗱，呢個英格蘭盲人球證協會 咧，盲嘅， 真係盲嘅。點解係盲咧？足總杯，我哋對紐卡素場波，真係全場觀眾睇到 黑嘅， 黑到無倫。我哋球啊，當時咧係咁嘅，紐卡素進攻。 即係嗰時嘅紐卡素打4-4-2-4啊！你嘅意思係 有冇俾錢，或者佢根本係慢嘅？而我相信慢嘅機會係好大。點解咁講呢？因為 我真係好想 check 而家呢個組織有冇違俾個名喺上面。 應該都有㗎。係 等佢 真係慢㗎。 你快啲去講埋先。 點慢法呢？嗱，當時紐卡素進攻，然後一腳踢個波出咗個底線。一個波位已經是出了底線一個波位，而紐卡素球員撈回來然後再射入，全場觀眾看著你不肯是啊，你這樣都被他入，這樣都吹啦，是吧？多球證入波有效， 沒出界 啊， 沒出界 啊，是最經典的那句名句，三分二代 個杯都算埋， 決賽嚟噶，決賽嚟噶呢場， 決賽嚟， 所以冇三啊，冠軍二代， 冠軍二代啊，而家係，而係 聯賽冠軍二代啊！ 記者影埋相，有圖有真相，而家擺上，而家你上網都抄得到張相，個波係過咗8屆一個波位噶啦， 大家睇下先嚇，幅相見到嘅， 執翻佢， 哦，見到啦。 是啊，是不是已经过了一个波位啊？ 不用那么紧张，啲听众是感受不到张相。我哋呢度不是那个节目。 上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有得睇啊，维基百科。 你哋上啦，你上维基或者是其实好多图抄到噶啦，是过了一个波位噶啦，佢都判入。嗱，咁咧真系慢嘅。 个龙喺呢边。 维基真系一难之因素。 嗱， 等佢讲埋先，佢好气愤。 等佢讲埋先啦。咁當然啦，好氣憤啦。咁就下年咧就報仇咁報啦。咁下年咧，我哋就又嗱慈善盾，唔知點解當時係禮贏嘅啦。然後咧就係、是、贏咗， 因為 禮贏嘅， 好係禮贏。唔係，但我想問雙亞軍打慈善盾。 應該咧就32年嗰年係贏咗聯賽冠軍就有慈善盾。係、哦、啦，嗰、那個慈善盾一慈善盾一有得打就禮贏嘅啦。嗰陣時。咁嗱，嗰、那個聯賽咧好勁嘅，嗰陣時係報仇咁報嘅，係我哋提早喺4月就已經係鎖定咗冠軍。 誒，咪即係好似上年人哋咁， 報仇咁報啊！呢場呢次嘅聯賽，咁咧就當時頭先我哋咪話同維拉入球 show 嘅30年，咁32年咧，我哋係大勝維拉5-0嗰場係攞冠軍、哦，鎖定冠軍嘅。咁由32年開始咧。我哋咧就發曬達啦，32、33、34聯賽3連霸，呢、這個阿仙奴歷史上第一個高峰，聯賽3連霸。咁、嗯、但係我話啦，查普曼啦係一個3連霸嘅製造者啦，佢就唔係一個3連霸嘅見證者啦。 何解？ 嗱、頭先嚇到是非就話轉會啦，咁但係咧今次咧查普曼咧。就唔係關轉會事，喺1934年5月，佢咧就因為肺炎過咗身。 哦、oh. 係啦，三四年一月，咁就係聯賽打到中間嘅時候咧，佢就過咗身。 好彩雲家未試過三連霸啫， 係攞第二次，攞咗第二次冠軍。 攞咗第二次冠軍， 第二次冠軍，第三年睇唔到啦。 第三次出事，第三次嘅一月就未完嘅時候就過咗身啦。咁當時咧係佢有個教練咁就代佢踢波，代佢指揮， 代佢踢波， 代佢指揮，咁就指揮咗下半季，咁就平。咁就班，因為班球員咧，當時係超班啦，已經係。 嗯。 咁就唔使點指揮咧，都贏咗波，贏曬波。 阿仙奴建基於成功，就係一班唔使需要指揮嘅球員咯。 自己落場踢波， 自己落場攬。 嗱，頭先你講翻，聽翻功課，查普曼嘅犀利之處就係球員自己。 有腦 啊嘛，自己研究戰術點樣針對對手。 所以雲家早期嗰幾段輝煌時間，咪就係呢一樣嘢。 就係球員自己用腦針對性去踢波 嘛。根據歷史所講，而家 round up 啦，今季係足總杯係目標嚟。 跟住就開始用腦啦， 係啦，開始用腦。 跟住就慈善盾啦又。 係啦，冇錯。唔係，同埋都要總結翻點解我哋要講查普曼嘅歷史啦。其實就唔係話打飛機要打到1930幾幾年 㗎，就係點解 咁遠嘅地方打飛機？ 遲早有人會同你講，打飛機做咩打到咁遠啊？ 係啦，打到百幾年。 但係就係講要，我哋要總結翻阿仙奴個 成功 嘅 因素， 係 啊，就是、要沿用一啲嘢，同埋班球員自己用腦。 使唔使翻譯翻英文俾人家聽？ 唔使嘅，因為本身 咗啦， 展覽嗰度翻譯翻中文。 哦好， 雲家佢只要有睇過展覽就知道點解當時 係家有份幫呢個展覽做揭幕嘅。 哦，咁但係有揭幕， okay. 但係冇睇到啦，睇到又冇跟，咁冇計啦。 好啦，大家回顧下啦。 嗱，咁我總結翻少少個佢個數字啦，佢就統領咗阿仙奴踢咗403場，贏咗201場。 和 係啦， 一半 和咧就和咗97場，輸咧就輸咗105場，即係大約贏波係一半。入波咧， 同家差唔多， 400幾場波咧就入咗864球， 哇一場有兩球， 平均每場係入2.14球， 黐線， 不敗率都有， 因為當時咧大家係打進攻足球嚟嘅，所以入波多，大家 唔識守啊，真係 真係唔識守嘅， 咪係沿用到而家， 有前冇後， 有前冇後，沿用到而家。 第三節我哋最強調嘅詞語兩個字。沿用 系啦， 无论由医疗到战术都一样。 医疗历史成功嘅轨迹，甚至 你抄翻就得噶啦，云家。 只要沿用， 你攞翻个黑板出嚟画下算数啦。 系啦， 唔系最紧要喺度求倾偈啊，要。 唔系，唔好再 iPad 出嚟啦，我白板画或者黑板画，可能实际啲啊，成件事。 叫球員畫翻，同埋講翻點解會輸，我哋應該要點樣改進仲好啦。 腳 墨 書嘅真係要， 係啦，揾翻啲資料睇翻人哋係點樣領隊，係啦，當時嗱失波講埋598， 冇錯，同而家嘅失波數字一樣 啦。咁 遠用， 每場平均失1.48球， 哇死啦， 多啲嘅。真係當時多啲1.48， 所以阿仙奴 唔使怕， 唔好再有任何創新啦，沿用， 係用翻之前得啦。你揾查普曼點樣教，你就點樣教啦，大佬。 唔係查普曼係冇教，係依靠翻自己 嚟。 所以由呢一刻開始，你唔好教， 自己嚟啦， 你自己嚟啦。 你話喺開波前話喺個雞室入邊。你班細路想點就點啊！自己去啊你！ 係啦，自己用腦，自己諗，自己嚟。賽後檢討，自己搞，咁就得 嘅。想出嘅同我舉手。 即刻成班後備嘅全部舉手，三個龍門一齊舉喎。 唔係，就係同阿阿迪達講，或者同美倫講啊，對波又交曬俾你隊長㗎啦。你喺前面咧，你喺隊波度咧，你就唔該幫我 話俾自己知。沿用， 沿用係啦，你哋自己發揮啦啊！我又唔會鬧你嘅，我又唔會話你 嘅。球員加盟係咪第一件事要睇下啲查普曼歷史，學下當中有咩竅門要學習？ 講笑喎，青訓嗰度好似 話真係有幾堂理論課， 係啊，要睇 要睇 啲歷史 啊，係啊，同阿斯好似啊，都要睇一睇自己歷史 嘅，增加對熱刺嘅仇恨啊， 睇睇就係要上堂啊，阿斯都要 從小訓練啊呢啲啊， 係從小訓練 入曬心 啊，大家都大家都睇下 啦，咁我哋呢場歷史就差唔多啦，歷史完場， 咁第四節我就想開短短地啦，開翻十五分鐘第四節啦， 好啦， 咁就講一講一啲續約嘅問題嘅。 好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